再穿上更美的礼服，带上微笑，从从容容再去爱里跳舞。你知道你一定有一点幸福，当我们的心都很坚固，结束了做的梦不算数。 究竟什么是武侠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，快意恩仇，一诺千金，舍己助人，都可以称作武侠的核心。生活中我们何尝不需要一些侠义精神呢？让自己抛开一切世俗的羁绊呢？送上一曲《琴侠》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美人千古一笑，青山迎风醉倒，看那走是飞沙也为你心跳，谁在月下垂笑，像你白衣飘飘，温柔笑你佳人俏，即使情字难逃，做个琴侠也好，情为何物尽是答案得不到，许是真心痴心，许是粗心烦心，也许你还得不到，让我策马扬鞭，豪气冲云霄，马为你追，踏遍千山万水，要把你的梦找回。我的酒为你醉，痛饮千杯万杯，为真情放纵一回。江湖中人笑我太痴太傻太累，他们不懂我。 青山迎风醉倒，看那走石飞沙也为你心跳，谁在月下吹箫，像你白衣飘飘，温柔像离家人桥。其实情字难逃，做个行侠也好，心为何无尽事，答案得不到，许是真心痴心，许是粗心烦心，也许你还得不到。让我策马扬鞭，豪气冲山万水，要把你的梦找回。我的酒杯你醉，痛饮千杯万杯，为真心放纵一回。江湖中人笑我太痴太傻太累，他们不懂我的爱，你的美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如果爱情这样